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893集，记号。展昭的话倒是吓了小四子一跳，小家伙捧着脸看展昭， 连着几天都梦到，为什么？ 就所以让你帮我想想嘛。 小四子眉间拧了个小疙瘩，抱着胳膊苦想，可想了半天，最后还是摇摇头，表示什么也没看到，也没想到啊。展昭更着急了， 妈妈，你是不是白天一直想白白，然后又想面具，最后面具和白白就在一起了？我也这样子的哦，白天我想和小梁子玩，还想吃蛋炒饭，结果晚上做梦就梦见小梁子在吃蛋炒饭。 展昭嘴角直抽，伸手掐小四子腮帮子。 那你梦里跟小梁子吃蛋炒饭的时候，会不会吃得满身杀气，跟个陌生人一样？ 那个当然不会，满身杀气跟个陌生人一样，那就不是小梁子了。 小四子话刚说完，展昭突然一挑眉，随后坐起来了。小四子仰着脸看，突然坐着，表情严肃，摸下巴的展昭。 对呀，表情严肃，满身杀气，那就不是玉堂了。我玉堂怎么会有那种古怪的气质？ 那你又说是白白？ 我什么？ 两人正讨论，门口白玉堂走进来了，披着个斗篷，头发半干，显然是刚刚泡好澡。小四子回头看白玉堂，展昭盯着白玉堂看了一会儿，突然对他招招手。 怎么？ 白玉堂不解地走过去，展昭对他勾了勾手指，示意他低头。白玉堂有些疑惑，边脱了斗篷边弯腰低头看展昭想说什么。展昭瞄了一眼白玉堂宽宽松松的里衣以及露在外边的脖子，眼睛就眯起来了。小四子也脱了外袍，拍拍枕头准备睡了，却见展昭突然一拽白玉堂，随后张开嘴对着白玉堂的脖子。小四子就听白玉堂倒抽一口冷气，猛地仰起头摸着脖子看展昭。展昭咂摸咂摸嘴躺下睡觉，白玉堂疑惑地看小四子。小四子爬起来看白玉堂的脖子，白玉堂的手刚挪开一点，小四子就咧嘴。 哎呀，牙印子。 白玉堂拿了桌上的镜子来看了一眼，无语，展昭这一口不止咬得重，还用了内力，这红红的牙印子。白玉堂伸手把翻了个身正准备睡的展昭按枕头里了，展昭扑一声揉着后脑勺仰脸看白玉堂。五爷无语，指了指脖子上的牙印儿。 你干嘛咬我？做个记号。 什么？ 突然想吃肉，所以。 展昭又端详了一下那牙印儿。白玉堂抽了口凉气，觉得自己跟展昭一间屋睡觉有危险，这猫饿了连人都咬啊。小四子也觉得睡展昭身边有些危险，赶忙伸手要白玉堂抱走。白玉堂将小四子抱去了自己的床上，躺下揉脖子。小四子给白玉堂看了看伤势，安慰他：“ 没有咬破，不会留疤的。不过这印子好像能留一阵子。” 白玉堂无奈，展昭那一口内力可用得足，这牙印子一个来月都消不掉，而且他咬的位置还挺靠上，这不戴围巾根本盖不住。小四子眯着眼睛研究起展昭的牙印子来。 猫猫牙孔甚好，瞧这牙印子又圆又整齐的。 白玉堂看着对面心满意足裹了被子睡觉的展昭，心中也疑惑， 那猫说给我做个记号，为什么要做记号啊？ 白玉堂正想着，就见闭着眼睛的展昭悠悠地睁开眼睛瞧他，白玉堂就跟他对视。 我这几天就靠你这印子认你了，要是消掉了就找我赶紧再咬回来啊。 白玉堂张了张嘴，还没来得及回句话， 展昭安心的一翻身睡觉。白玉堂沉默了一会儿，看钻进自己被窝的小四子。小四子拍了拍枕头，往白玉堂身边靠了靠，给自己和他盖好被子，选了个舒服的角度，搂住胳膊睡觉。白玉堂愣了良久，最后叹了口气，也懒得管那么多。次日清晨，众人在士兵们整齐的操练声中醒来，白玉堂也睁开了眼睛，就看到自己肚子上趴着小四子，似乎刚刚睡醒，正伸着两条前腿，不是，是两只短短的小胳膊在伸懒腰。白玉堂伸手揉了揉眉心，大概昨晚上入睡的时候就一直在吐槽那只疯猫咬人，以至于醒过来看到什么都像猫。小四子昨晚睡得挺舒服，白玉堂睡觉可老实了，比他爹还老实，一动都不动的，而且不胖不瘦，搂着正好。打了个哈欠，小四子跟白玉堂打招呼：“ 爸爸早。” 白玉堂坐起来，伸手摸了摸小四子的脑袋，顺便往对面的床望了一眼。白玉堂看了一眼吓一跳，就见展昭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醒了，抱着胳膊盘腿坐在床上，一双猫眼睁得老大，正盯着他看，似乎是在想什么心思。其实白玉堂不知道，展昭今天睡醒前又做了那个面具梦了，这会儿坐着正寻思，总觉得有一种即将要发生什么事情的紧迫感。白玉堂被他盯得汗毛直竖，伸手戳了戳正撅个屁股努力伸长短手去拿床尾袍子的小四子。小四子回头瞧了瞧白玉堂，白玉堂示意他看展昭，小四子往另外一边回头，也被展昭吓一跳，往白玉堂身边凑了凑。 猫猫怎么了？ 白玉堂指了指自己的脖子，示意从昨晚不正常到现在。小四子站起来凑过去看白玉堂脖子上的咬痕，又伸手摸了摸。 哇，真的留下好明显的印子。 白玉堂拿了镜子看了一眼，好嘛，跟个牙印纹身一样。白玉堂放下镜子看展昭，展昭这会儿理直气壮也瞧着他呢，完全没有半分内疚的样子。帐篷外，小梁子精神奕奕跑进来拉住小四子。 贾儿，大船要装头了，去看吧。 哦， 师傅说要在船头装个龙头，魔宫来了个大和尚，今早到的，雕龙头跟雕萝卜似的，好快好快 啊。木头和尚来了。 小四子话没说完，展昭忽然蹦了起来，拽了衣服穿上鞋就往外跑了。白玉堂无奈摇了摇头，起床穿衣。 木头和尚是谁？ 木头和尚原名叫薛木，是天下第一的木匠，后来犯了点事儿被人追杀，最后就躲到魔宫去了。这人别说雕个龙头，雕座楼也能一天内完成，是个神人。至于为什么做和尚，据说是因为喜欢雕佛珠，做了和尚就能大大方方带佛珠什么的。 小四子眨了眨眼，小梁子就伸手给小四子看， 他还给了我一串佛珠做见面礼呢。 小四子凑过去看，就见萧良手腕上一串黑色的乌木珠子，每一颗珠子上都雕刻着花纹，看起来精美异常。 大和尚带了好多，见人就给，他自己脖子上那串佛珠看着超好看的。 小梁子边说边偷偷瞄正换衣服的白玉堂，纳闷白玉堂脖子上是什么。小四子拽着他，萧良回过神来了，拉着小四子出门，走到帐篷外，小梁子八卦地问了小四子一句：“ 哎，锦儿，昨晚展大哥跟白大哥干嘛了？”“ 干嘛了？”“ 小梁子刚想问问，就听到远处一声巨响传来，两人往远处望，就见是船坞的吊桥被放了下来，刑天号的船头出现在了船坞的外边，规模之大，惊得小四子和小梁子这俩没见过世面的小孩张大了嘴，赶紧往那边跑，之前聊的什么不记得了。 船坞的附近聚集了大量的人，萧良拉着小四子扒拉开人群钻进去，就见正当中好大一块空地，木屑跟雪花似的满天飞，木屑里一个人正在一个巨大的木桩上爬来爬去，速度之快看的人眼花缭乱的。展昭和殷侯他们都在附近，赵普抱着胳膊直点头。这时白玉堂也来了，天尊本来正看和尚雕木龙呢，余光瞥见自家徒弟，也没怎么在意，继续看。只是天尊眨了眨眼，摸了摸下巴，收回视线，转脸看身边站定的白玉堂。天尊歪着头盯着徒弟看了起来，总觉得白玉堂好像有哪里不太一样。展昭见白玉堂也来了，就往他身边一靠，想跟他介绍一下正在忙活的那个大和尚。白玉堂瞄了他一眼，往旁边挪了挪。 你还咬人不咬了？ 别那么小气，不就咬了一口吗？ 你下次遇见那些被你吃下肚的海鲜，也这么说试试。 这时一旁的天尊终于看出白玉堂哪儿不对头了，他徒弟脖子上围着条白色的围巾。天尊纳闷，扬起脸看了看天色，白玉堂又不怕冷，天再冷也没见他戴过围巾，这里也没风沙，于是天尊戳了戳自家徒弟。 哎，你戴条围巾干嘛呀？装文豪啊？ 白玉堂也料到天尊会问，总不好说被展昭咬了，于是就随口回了一句： 哦，昨晚上闹虫子，脖子上咬了个包。 敢说猫爷是虫子？ 展昭瞄了白玉堂一眼，白玉堂回瞪他： 你给我好好反省。 才不反省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